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昨天在广州房书受审的这么一个新闻。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局原副局长蔡斌啊，人称是房书，因为被举报说名下有21套房，这位房书，那其实跟我就想到跟之前这个陕西的这位房姐，其实她的数量还不如这个房姐， 其实没什么亲戚关系 啊，其实没亲戚关系，但是这个全国姓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房书、房姐啊、房哥、房婶，这位蔡房书呢，就名下21套房子，那最终呢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罚收这个罚没财产人民币60万元，同时呢，非法所得275万元上交国库，这个是房书案的审结。 是，那他在庭审当中也是认罪哈，并且说呢是会全额退还赃款，并且称呢说我有自首的情节，请求法官轻判。那么后来呢，海珠区法院就是认为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受贿罪成立，但是呢他通过家属主动交回了赃款，所以呢就从轻判处了，最后监禁的是11年6个月，罚款60万块钱，没收所有的非法所得。 对， 蔡斌就说了将与律师商量是否会上诉。 这个没收所有的非法所得，那大家就不进去算一算这个房书的房子到哪里去了哈。这个房书呢，21套房在广州哈，然后法院的判决里面呢是没收人民币275万元，但是如果熟悉广州楼市的朋友马上就可以计算得出来，这21套房子啊，怎么算都不可能只有275万哈，包括这个之前罚没的财产60万，335万元，哎，这个绝对不是21套房子它现在的这个市价。因此呢，有媒体就在审判结束之后就发出了质疑，那这个房书的房子到哪里去了？这就让人想到之前陕西的表叔啊，这个表叔号称表很多，但是在法院的判决里面并没有说对他的表怎么处理了。大家觉得，哎，房书没有房，表书没有表，这个是不是有案子或者说有情节没有查清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也带着这个疑问哈去采访了相关的专业人士。今天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金恒律师集团的主任陈有希律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样的贪官审判案件当中，最后这些很引人注目的赃物啊，所谓的这个房子和表，最后都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听到陈有希律师的电话访问。 按照我的经验是，没有任何财产能够被漏掉的，一般都会追缴上交国库。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的上交国库办案当中，有时返还给办案单位，这个问题比较大。 什么叫返还给办案单位？ 他是这样的，我们自从我们国家的行政处罚法出台以后，就是罚款和返还是两条线的，就是以前没有行政处罚法的时候，哪个办案单位追缴来的，哪个办案单位就自己就用掉了，就用于造大楼啊，用于办经费啊，可能这样就导致这个利益执法，就利益驱动执法，追缴的越多，办案单位越有钱。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弊端呢，我们在行政处罚法立法的时候呢，就明确规定所有的罚没追缴都要上缴国家一个统一的账号，就是上专款专用专门的一个追缴账户。那么追缴的这个账户以后呢，全部的钱都要进入国家财政的账户。那么然后办案单位的办案费用呢，也是通过财政拨款给公安局、反贪局，包括纪委，办案经费通过国家财政再拨给他们。那么这理论上面呢，就能够防止利益驱动的执法，就是防止他们追缴的钱越多越好，自己有钱用。那但是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本来这种弊端都能防止掉，但是实践当中呢，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现在是变相的用返还的方式，实际上追缴的越多的单位，他用的钱越多， 那么这会导致这个利益驱动的执法。这个目前在全国的公安机关、反贪机关，这个现象都存在， 嗯， 包括纪委，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往往就是办案追缴呢不受国家的审计，里面的账到底是怎么样的，往往是一批糊涂账，所以这个是很需要值得我们的官方高层以及我们社会的监督所要注意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金恒律师集团的主任律师陈友希律师好讲解的这个在类似的贪官审理之后呢，他们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的。陈律师刚才说的，没有一个贪官的非法所得或者说他的财产跑得掉，这当然是一点，但是在此之外呢，这个财产最后怎么处理的恐怕也是一个疑问，因为他可能走的并不是一般的司法的程序，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通过纪委的这个程序对他进行一个追缴，因此这个所谓的上缴国库，好，上缴国库之后这个房子这些表，那我想他应该会有一个拍卖的程序吧，那这个程序最后怎么执行，那这些资产最后又到哪里去了，恐怕呢也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哈，值得我们的关注。 没错，那最近呢非常多起的贪官受审的案子啊，而且呢我们是越来越看到呢庭审的现场也是逐渐的开放，那像昨天蔡斌的这次审判呢也是实行了网络的直播，我们能够在视频当中呢是看到最后宣判的过程，但是也是挺遗憾的，没有能够听到蔡斌他最后在庭审当中有什么样的陈述啊，这其实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在宣判那一刻，尤其是更高级别的官员，他们如果是被判处极刑，或者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年期比较短的刑期的话，他们在庭审的最后一刻会表达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通常是这样哈，是在法庭的这个庭审阶段，一般来说被告人总有一个最后自我陈述的一个机会哈。大家之前一直关注薄熙来的审判就知道，这个自我陈述呢，包括在很多的国外的律政剧里面也通常都是这个戏剧化的高潮的一个点哈。在被告人有机会对自己呢的行为，你不管是辩护也好，说明也好，求情也好，或者说进行这个情感的感召也好，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因此呢，在中国的这个法律环境下，这一些落马的贪官在法庭上庭审阶段，在他获得自己判刑结果之前所做出的这个最后陈述，第一，我们可以恐怕可以看到他一点个性，每个人说话的方式、遣词造句哈都有一些不同。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未来量刑的这么一个态度，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会求饶，有的呢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哈，这个有一些就是还是有一些辩护的意味的。那还有一些呢，最近我们看到的原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呢，其实他的这一段话哈，在很多的媒体就被引用出来。张曙光自己说啊，他说我自己觉得我人品很差哈，做了一些非常这个不好的事情，像自己说 恶心， 说这个事儿恶心，像这样的遣词造句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语言哈，还是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说自己人品差，说自己做的事儿恶心，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自己打自己嘴巴这种感觉。 好，那不仅仅是张曙光，他曾任的是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也是原铁道部的运输局局长。 没错。 那么同样是任职铁道部运输局这个副局长的苏顺虎呢，也是在前几周我们是看到呢他的一个流泪忏悔。他呢跟这个张曙光有一个相似点在哪吧，就喜欢忆往昔啊。就说首先来看张曙光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插队。好不容易呢考上大学，学了铁道，干了铁路，工作以后呢组织上多次送我出国呀，去过几个发达国家研习呀，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那么其实听到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切的成就都是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培养，所以呢我也是应该来报效的。他还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在共产党的国土上想要当官就必须把屁股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是张曙光的一个表态。 但他讲了一个说明，说这话说起来 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再来看苏顺虎哈、也是忆往昔，但他这个忆的呢就更加的付出深情，在旁听席上的家属呢还哭出了声音、他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弟兄有八个，先后有六个弟兄夭折，因为病了没有钱治。他说呢，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学习用具啊、作业本啊，都是靠我自己捡破烂和卖钱所获得的。我父母呢常年有病，所以我从小就担起家务。说的这段家属听完就哭了，就确实觉得这个小孩挺不容易的。但是呢，我后来就加入高中，就为了不增加家庭负担，就光荣的加入了党。他最后的一个落脚点也是在于我取得这些成绩呢，应当归功于党组织的教育，归功于领导和家人对我的帮助。 这苏顺虎和张曙光的这个最后陈述哈，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哈、这个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这个培养呢，最后呢都是把自己进行一番自我的贬损哈，就强调自己是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那为什么贪官哈在这个庭上的最后陈述阶段经常有这样的表达，他们除了这个语言之外，他的内心的真实考量又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这个陈有希律师来分析贪官最后陈述背后的动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们刚才说到了，在最近铁道部的两位落马官员，一个是原副总工程师，也是原运输局的局长张曙光，还有一位呢也是他的同僚，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苏顺虎呢，是在同一个月内都进行了一个开庭的审理。在两个人的自我陈述阶段呢，不约而同的他们都强调自己是受到党和国家的培养，现在犯下这些严重的罪行呢，是对不起自己一直以来受到的这些栽培。这样的话好，其实不是第一次听到。那为什么落马的官员，特别是级别比较高的官员，会在庭审的最后阶段说出这样的话，他们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我们马上采访到来自金恒律师集团的主任陈有希律师，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我看到的所有的官员审判，除了薄熙来在法庭上完全不认罪，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没什么错以外，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认罪的。那么认罪呢，我们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刑法原则，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的可以减轻处罚。那么我们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已经确立了一个法律原则，叫不得强迫当事人自认其罪，不得强迫被告自认其罪，这是一个刑诉法的原则。那么实际上呢，这条原则在我们的审判实践当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所以很多的贪官一旦送上法庭，只要自己是某一些方面的犯罪事实是真的，就比如说告他几千万，有可能几百万是真的，那么在我们国家几百万也能判到无期徒刑以上。所以他对他来讲，对于其他的有一些不实的情节，甚至是心里有委屈的情节，他也会全部认，他会尽量的对自己涂黑，说我不是人，我受党的教育，这个辜负了党的教育，对不起家，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领导，把自己涂得很黑，讲得一塌糊涂，目的就是为了从轻，把自己骂成什么人都不是，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这样呢，以换得从轻处理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很多的被告人在法庭上的所谓的认罪，往往不是言不由衷的，往往是言不由衷的，也不是真正的，心服口服的，他目的也是一种为了获得从轻处理的一种技巧和方法。 但这种技巧和方法真的会被法官在进行量刑的时候考虑吗？ 这个往往他在审判时间的侦查他的反贪纪委找他谈话的时候就会这样承诺的，所以他们是会对这种 认罪从轻是深信不疑的。 嗯， 所有的贪官注意到，在他侦查之后，他为了获取他的口供，都会有这样的承诺。所以这种认罪减轻，在绝大多数案件当中，都会得到法院的兑现。所以这些贪官，他都学会了这一套。实际上，按照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认罪减轻的制度就应该取消的，就实事求是。这个往往为了侦查机关为了突破口供所进行的一些承诺，那么人民法院往往也受地委检察院的影响，法院也会执行这样的一种承诺。 嗯， 所以对于贪官来讲，他往往的只要自己哪怕高达1亿，哪怕只有2000万是真实的，他也会全部认下来，他会非常老实的认罪。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金恒律师集团主任陈友希律师对于贪官最后的法庭陈述的这么一个分析。好，主要的原因呢，恐怕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希望能够轻判一些，所以说才有一个所谓比较良好的认罪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哎，这句话估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苏顺虎的这个审理当中啊，他也是真情流露，就是直接的好请求是说，希望法院检察院能够对其从轻处理，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会在有生之年有限的生命为党和国家为社会为铁道事业发挥余热。这个也让人遐想哈，就算是这个苏顺虎他今后出狱了之后，他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嗯，而且呢，即使哈他是庭上翻供，就像薄熙来这样，他最后呢也永远会表示对党的忠诚。他说说薄熙来，你记得当时他怎么讲，他说我知道此事呢我是在劫难逃，所以呢我内心是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一直想保留党籍，因为我对党呢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理想。倒是后来整个庭审记录发布完毕之后呢，港媒有两个亮点，他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份其实是过滤版的，有两个地方呢没有披露出来。第一点呢就是说薄呱呱其实在最后陈述阶段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也想薄熙来对他的对在庭审的最后陈述说这么一句话，说我也想对我的两个儿子薄望之和薄呱呱说爸爸很想你们。第二句什么吧，他说我想对我的太太谷开来说，我最近听别人说你收了很多钱，的确是不应该的，但我也听说呢你收的钱里面大部分是合法的，我希望你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谷开来被判的是死缓，那按照中国的这个法律实践呢，很有可能最后是转为一个比较长的可能在2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有期徒刑的刑期。好，那其实你说来日方长，我经常在想谷开来现在的年纪加上这个将近20年之后还有多少来日。 但是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共同点，就包括跟这两天对岸海峡对岸的马英九和王金平，大家都以为是一场政治斗争的一个情境之下相比较，你会发现呢，王金平尽管现在所谓的是被马英九斗下来，尽管他现在还处于这个民事诉讼的一个阶段， 是， 但是他从来不会忘记感谢国民党，也从来不会忘记表达对国民党的忠诚，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说明什么一个心态吧，就是说执政党他永远是有非常强大的政治资源。就是我再怎么心里也许是有怨恨，很多委屈，很多不服， 再怎么样不能得罪组织， 我不能得罪组织，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好，这个在贪官的最后陈述当中哈，通常会提到一个感谢国家感谢党哈，这个就像明星上台领奖说感谢 CCTV MTV 还有一个呢，刚才其实樊素也讲到了一个对于家人的一个表达哈，这个除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还有的时候会说对不起社会哈，大部分时候呢还会强调一个对不起自己的家庭。 是， 对不起自己的家庭的部分呢，其实一说到这个家庭啊，在这些贪腐的案件当中，家庭呢又是一个特别怎么说特别特殊的复杂的一点，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家庭这些贪官才最终的落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薄熙来案的审理，这已经被发掘的非常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哈。但是比如说像张曙光的审理，其实大家对于张曙光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在洛杉矶的这一套别墅哈，洛杉矶的这套别墅当然不是他自己做，他这自己住，他只是一个裸官。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呢，其实早就已经移民到了美国，而且他在洛杉矶的这一幢豪宅，可以说也是几乎是华人到美西这个旅游的一个 必去参观的一个景点，几乎周围的人都知道，哎，这是张曙光的别墅。那很多官员的收贿呢，也都是通过家人啊、子女啊去收受贿赂。因此，在庭上最后的自述呢，他讲自己对不起家庭的时候，我在想他这里面多少的这个成分是对不起，或者说。他感慨自己家庭对自己最后的落马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其实很难说。 其实很多的这个尤其是伴侣哈，就是伴侣你在最后庭审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考验人性的过程，也是考验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是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最后一搏的感觉。就包括审这个张曙光的时候，有媒体就报道说现场有一位情人和他的这个原配是都在现场， 两位都出庭了， 两位都出庭了。但是最后呢，原配打扮应该是朴素的、正常的，就跟一般的这个妇人无异。但是呢，他的情人是一袭红裙，就跟是要办喜事儿、要嫁人、结婚似的。最后听说呢，还在陈述阶段，是他提出来要求说家属， 在这是审理完毕之后， 审理完毕之后吧，他就说提出家属要会见。但是叫的那个人不是他的原配，而是他的情人。 对， 这个画面 有一点哈，这个也是比较八卦的。在张曙光的案子审理当中呢，有记者就提到，这是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在庭上承认自己非常喜欢自己亲人的这么一位官员，也是打动了不少女记者的心。觉得这个虽然说是贪官好，但是在这个私人生活方面，这个恐怕还是有一些正感情的元素在里面。 对，这个时候你又说毁三观也好像又不太合适。 而就 是 他的这 一 位情人呢，曾经向他抱怨过，张曙光的这个情人向他抱怨过，说自己在一个公司上班啊，一个月只领几千块钱的死工资。结果呢，张曙光就带着这位情人去见自己的一个老板的一个朋友，然后当时这个老板就聘用了他，一个月给他发16000的固定的工资，当然美其名曰哈是说他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公关顾问啊，还是形象总监，当然这只是挂名而已。但是哎，其实他的情人是他收取贿赂的一个渠道来着。 那其实有媒体哈，他们就专门去对省部级高官近40名情妇，这是南方人物周刊从前做过一个专题，还把情妇做了统一，做了这个。统一类型、类型化的 长得好看型和长得难看型吗？ 不止，人家做的可有深度了。第一种叫什么呢？享乐型，就是因为感情出轨，双方因为感情出轨最后一起呢同流合污。也有部分的是情感型，比如说国家统计局的局长邱小华和他的记者情妇，他这种就是情感型，意思就是说两个人是有真爱的，就像张曙光在庭上我们看到那一幕哈。第二种叫做互利型，他说性欲是其次，金钱关系才是主要的。比如说原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克杰和他的情妇叫李平。第三种什么呢？利益集团代言型，也就是跟高官共谋，为某个利益集团寻求保护，谋求最大化利益。公共情妇叫做李威，他就是 公共情妇 经典案例。这个李威我后来还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资料哈，确实你会发现这种高官级别他选情妇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什么标准呢？ 你看他怎么样形容李威，他其实在相貌上他并非绝色，但是气质应该不错的，放在人堆里面也是显眼的。关键是啊，他谈吐非常的这个有礼貌， 拿得出手， 举止呢是有度的，话语缓和，基本上就是你想象是一个很温柔女性的这么一个典型的形象。但是呢，如果遇到大事要决策，他是拍案定调，雷厉风行 啊。 就是说什么这个 女汉子关键时候能够拿主意的哈。 关键时候拿主意最好的一点是他不惹事儿，非常听话， 这个很重要。像赵红霞这样的话，其实 他就不会动不动就把你的事儿给抖出来。你就包括之前那个叫什么刘铁男，还是哪一个，反正你就会看到有些很多的 祸兮萧墙， 这个高官的爆出来，最后都是因为情人和甚至是多个情人之间翻脸。 对，这个你看，其实在法庭的最后自述哈，有一些官员会对家庭有所表达，那在家庭的表达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个家庭关系是否和睦。而这个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呢，有的时候又是因为他们这个利益分配啊，或者说他这个贪污受贿的这个方式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夫妻 制度上面，比如说之前这个重庆的文强哈，在出庭受审的时候，他的妻子当庭就曾经有一番表态，说这个文强不是人啊，这个夫妻反目哈，这样的这个表态在庭审上也是屡见不鲜。那包括薄熙来案的话，哎，出现了这个妻子指证丈夫还这样的这个指控，也是让大家去多想一步，这个贪官他平时这个家庭生活哈，对于他最后走上这个贪腐的这一条路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好，三立华新闻咱们休息一会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班素。 我们最近在总结几类贪官的庭上最后陈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发现中国式贪腐的几大特征。好，其中的一个，咱们在表叔、房叔这样的案件当中，就很容易发现，像房子，经常已经成为这个受贿的或者说官员贪腐资产的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恐怕跟这两年来中国这个地价飙升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房子的含金量哈在不断的上升。因此呢，你看像房叔哈，他有21套房子，这样的光是这些房子的价值就已经非常的大。第二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情人老婆的受贿，其实情妇反腐呢，因为他有这个香艳的外壳，一直是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那咱们中国的这个官员男性的比例又居高不下，所以说这个情人老婆又比较容易出问题。那还有一种呢，恐怕是在薄熙来的审理包括刘志军的这个审理当中大家会容易注意到的，就是中国式的政商合体。你看在审薄熙来的时候，薄熙来不断地否认自己没有收过钱，但实际上徐明的角色呢，对他们家来说呢，就相当于他们家的钱包。所有在古开来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告诉徐明，徐明就自动就会掏钱。这样的时候对于薄熙来说非常的方便，他不需要自己去经手这个钱的事情，他最后可以声称自己对钱完全没有兴趣。但是他家人的生活呢，又是完全建立在一个商人的自愿的进贡的这种形式上的。而这个商人他当然也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我付出的每一分钱都是有回报的。 是，所以这也印证了哈，证实了为什么这个大商人们他们在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时候一定要追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你又看到薄熙来的案子的审理当中，徐明他如果在商界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的话，但是在薄熙来面前他是丝毫没有尊严的， 就相当于一条狗。 尤其是薄熙来和古开来自诩为是红色家庭，他们其实是觉得身上 有一种看不起这个商人 贵族气质，也看不起王立军，也看不起徐明。 没错， 那徐明你要是想在这个商场上再次的大展拳脚，把你商业帝国做得更大的话，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就似乎是一定得跟政治相结合。 是， 也怪不得柳传志会说 在商言商啊，这个 不谈政治。 最近中国新晋的首富啊，王健林先生也是说啊，这个在中国这个做生意不跟政府搞关系，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每一个在中国经商的人，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你要处理好自己跟权力的关系。那在双方各自有需求的时候呢，经常是出现这种你情我愿的一拍即合的状况。一个手上有钱，但是需要权力的庇护；一个呢手上有权但是有用得着钱的时候。甚至你看在张曙光的这个事件当中，他需要商人为自己打点一些事情，比如说张曙光的一大愿望就是去评上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当了高官还不甘心，还得当学霸。 对，他这个还有一个学霸的梦想。那因此呢，就这个是很明确的，第一次就跟一个叫戈建明的一个商人就说，在2006年的时候跟他要200万，200万的时候，他的理由就是说我要去评这个工程院的院士。那据这个媒体报道的材料，他当时请了一大批相关领域，他的张曙光是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嘛，他自己最大的这个政绩就是中国的高铁。他就需要有一些专家来给自己著书立说。 对， 就集中了一大批专家，那当时都是公费，集中到北京的饭店里面，就 住在饭店里面，说要在3个月之内大概要写6-7本书、 嗯、 就成为自己的这个学术的履历、 嗯、 那当然这些书我估计哈，最后要署名的话都得署张曙光的名字，请花钱请老师来给自己写书，那这个钱又是从商人的口袋里面掏出来的、 嗯 嗯、结果呢这200万看来哈，这个中国科学院这个200万还不够，在2007年的时候、 嗯、 他就因七票之差就落选了这个院士、 嗯、 于是呢后来又从戈建明的手中又拿了600万元，还是评不上院士。这就让人想了，600万都不行， 600万， 这是因为我们有两种假设、嗯、第一，当然是因为中国科学院它就不收钱， 嗯， 你钱你花多少钱我都买不来， 我们是学术门槛非常高的， 对， 嗯。 第二种呢恐怕是更加市井的一种猜测， 600万还不够，想要多少， 这个钱不够，那到底要多少钱呢？ 哎，有记者就真的去采访，你知道吗，张曙光他在参评院士之初呢，他是有两个选择的，他第一个呢是中国工程院， 对， 第二个呢才是中科院， 对， 他之所以放弃， 其实工程院从这个技术上来说应该更接近于 他放弃，对，他放弃工程院最后选择中科院呢，是因为工程院的熟人太多了，知根知底，知道他的学术水平去到什么地步，于是呢张曙光就选择了对他而言就别人不太了解他相对陌生的中科院、 啊啊、 但现在你要是这么一说，第二种市井的观点，如果你真的去查，如果是查出情况，那真的不得了， 嗯， 可能又是对于中国学术圈一个非常震撼的炸弹。 对， 何作修院士他已经86岁高龄了，那么有记者去采访他说，你知不知道张曙光他想要花钱去当院士，他说如果真的是这个坐实的话，那中间会牵涉到花钱参评，一定是有哪位院士会有受贿的违法行为， 嗯， 但现在中科院也出来说，如果是发现绝不姑息，欢迎社会的监督、 嗯、 如果是仅仅到此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 我的疑问哈，我的疑问在于，其实张曙光在所谓贿选啊、 嗯、 他的贿选这个院士这一节应该比他的海外别墅更加容易追查吧， 嗯哼， 对不对，他的这个张曙光自己花钱花到哪里去了，自己心里当然有数，他现在连4000多万的这个贪污受贿都已经全部认了， 嗯， 你让他说出来他到底给谁，给哪一些院士也好，专家教授也好，塞了钱以帮助自己获得这个院士，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嗯、 好，如果哈你是完全是照章办事，就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有一个实施细则、 嗯、 想当院士呢，你首先第一关必须有他人推荐，并且是要3个或者3个以上的院士推荐，而且是要65岁以上的候选人、 嗯、 这个需要6名或者6名以上的院士推荐，就或者是通过权威组织的推荐，如果你被推荐之后呢，经过这个院士工作局对被推荐的人的材料进行过审查，把你的审查结果呢上报到学部的主席团审议之后，确认了以后，你才能够成为有效的候选人，这还是第一关哦，接下来还有3关要闯，所以说你最后拿到这样一个院士的资格是非常非常难的。 张曙光贵为中国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啊、已经是算是在这个领域他的行政级别是非常高的、 嗯、 照样评不上院士。 好，目前是我们知道的消息、啊、但是中间是不是如何作修院士所猜测的，目前哪个院士有涉及受贿、 嗯、 目前还不知道、啊、看看有没有，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检察机关能够跟进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好， 倒是呢你说贪官最后尤其是如果是判了极刑，临终之前哈、 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家就非常想看到他的人生的谢幕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个演出，也能看出来对于一个人来说，特别是一个官员来说、 嗯、 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当年胡长清啊，江西省原副省长，他也是因为这个受贿，后来呢是自知罪孽深重，他就在法庭上表现非常的谦卑，一直在说谢谢，说谢谢审判长，谢谢公诉人，谢谢律师，当然有每个人你说到了这一刻应该都有这种本能的求生的欲望、 嗯、 你知道他的这个段子还蛮有意思的，他就逢人就跪地求饶，祈求组织上给他一条生路，然后说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儿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遍。 嗯， 你还别说，在我老家在江西还真的有很多地方是有他的墨迹的、 嗯、 当然他人出事之后全部清除掉、 嗯、 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这也是很让人感慨哈， 很感慨又有点觉得滑稽、嗯、但是又非常心酸，你说人到最后这一幕， 嗯， 有另外一些 他这个生存的这个欲望是压倒了一些。 周立民你听过这个人吗？他是陕西最大的这个金融贪污挪用公款案的主犯，2006年被 注射死刑执行了。他当时呢应该也是家里的环境不好，从小是贫苦出身，他签完字就法庭宣判结束之后休庭，他签完字突然之间他转身就向听众席大喊妈，喊他妈妈。 嗯， 然后周立民的母亲听到儿子叫喊之后呢就拨开法警就呼喊着儿子。 嗯， 然后听到他妈妈的声音呢是突然之间跪倒在地跟母亲磕了个响头。 嗯， 哎，这一幕你看也挺唏嘘的， 是在这个法庭上面的最后。嗯，不管是你签字这个确认判决，嗯，还是在庭审阶段的最后陈述，恐怕 是 对于很多这个触犯极刑的贪官来说，嗯，哈，都是人生最后的对公众的一个谢幕的演出了。 嗯， 也是在这个时候人性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暴露出来。 嗯， 有记者就说啊，这个通常被带离法庭的那一下哈，很多的这个官员会有那么驻足回头一望。 嗯， 这个时候他找这个旁听席上的什么人， 嗯， 就看得出来什么人对他来说这个最为珍贵。 对，而且你说如果我们作为看客哈，作为观众读者的话，其实也挺希望真的是有这么一天的高官他能够有时间去整理出来， 嗯， 他这一生大家写个回忆录应该是非常多值得大家，反思和这个吸取教训的内容。 我估计有不少人想写，但是这个你看不看得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确实，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我们接着来讨论海峡对岸的那桩政治大戏。 嗯， 马英九呢是已经这个罢除了，开除了王金平的党籍。那么因为王金平他的这个立法院长的身份，是因为他不是这个直选的立法院的这个 党团推选的， 对，党团推选的，所以呢如果他丧失了国民党的这个资格的话， 嗯， 那他相应的也不再担任立法院院长，但是现在还处在一个民事的诉讼阶段。那么到底是结果如何呢？今天预计今天会宣判。 嗯， 但是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戏码上演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很多的大佬包括连战和宋楚瑜，连战就说了你不应该这么羞辱王金平， 嗯， 宋楚瑜就说呢你不能这么没有人性。 嗯， 所以说呢很多的国民党的大佬都非常看不惯马英九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对于马英九自身而言，有人又觉得他是出身于法务部长，而且是经受过非常豪华的很这个扎实的法学教育，所以他有自身的这样一个法学价值和司法公益价值的坚持，说不定也有他的道理所在。 他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重， 没错，争议很大。但是目前就台湾的民众的一个反应而言，他的支持率又下跌了。 嗯， 在这个事发之前他的支持率是13%，那事发之后已经跌到了11%了。昨天我们连线南方朔先生，也担心台湾民众会不会发起罢马的行动，这都是未知数。那总之，目前这样一个马英九上台以来的最大的政治斗争，你觉得马英九是赢了还是输了？ 嗯， 来，欢迎， 或者说他得分了还是失分了哈，也可以这样理解。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已经开通了。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醋。 嗯，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有关这个马英九呢，是把这个王金平啊，是用开除党籍的这个行为来是对付这个王金平。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有话直说题目是说马英九开除王金平，他是输是赢？首先我们看到有人呢就说这个马英九啊，这个铲除了一级，然后可以说让他在这个党内呢是能够一路啊干掉了很多人物，从来就是个赢家。但也有人说最新的民调，马英九支持率远远低于王金平，所以他也是一个输家。所以今天就要问问大家，你觉得他是输是赢呢？我们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来，首先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 郑先生您好。 喂， 郑先生。哎，郑先生您好，来自哪里？ 啊， 能听到我说话吗？郑先生， 听得到。 嗯，您来自哪里？ 我在广东汕头。 嗯，您觉得这个马英九啊把这个王金平给开除了，他是输是赢？ 我估计冷静一点他应该是赢。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我非常关心台湾的政治生活，这个凤凰台啊，中央四台我每天晚上都有看。台湾的民主政治民主比大陆的比较开放，但像王金平这个位置，又去给民进党说情，本心就是违背了这个国民党的立场，加上他这个光说案就更严重了。 嗯， 好。谢谢谢谢来自广东的郑先生。 但是郑先生，王金平他也是国民党的，而且是国民党非常位高权重的人物，是一位赢得大家尊重的一位老派本土派的人物。 嗯，就台湾其实已经把这个事件当做一个这个政治斗争事件来了哈。就是马英九要这个摒除异己啊，然后来开除这个王金平。嗯，下面我们再来接听到这个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你好。 嗯，赵先生，今天您的观点是什么呢？您觉得马英九这次是输是赢？ 啊，这事儿呢，因为我们是大陆老百姓，信息也不透明，所以我们也不好发表看法。但是我们觉得又听了一个新名词叫官说，是吧？ 嗯，官说 这事儿，我觉得在我们这儿太普遍了，是吧？这真不叫事儿。你看这个张曙光那个行完贿，你们刚才说为什么不调查那些人，他行了谁？肯定是官说了嘛，不让报道，报道完了以后影响形象，是吧？ 嗯。 完了呢，中国电影比较烂，谁都知道，在审查就是多，是吧？包括咱春晚，完了呢，前一段审查古开来和薄熙来，那个陈文茜说台湾人民特关心你为什么尼尔伍德被杀，那一千万索要一千万是怎么回事，我们大陆人也特关心为什么，肯定是官说不让讲，所以法庭也不说。 嗯， 徐明给了2000多万是吧，得了什么好处也说清楚，说主要是弄了一个足球队，弄得薄熙来倍激动，说他是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是吧？他给了足球队得了什么好处？他也 所以 说再清楚。 所以您的观点是说，这个内地啊，内地这个官说没什么大 不 了。 大 不 了新媒体的全是不能，我也知道肯定是官说啊。 赵先生，咱们今天说回马英九和王金平哈，你觉得他们两个这么一场斗争，现在台湾人叫做斗争，那确实对马英九来说他是输是赢？咱说回这个题。赵先生，哎，赵先生好像已经这个把话说完了，前面这个， 我 的招人 挺 太多了。 他其实他说的挺有点，他说你可能这个台湾那么远，咱们来说说自己， 好 自己内地这个官说那么多。 谢谢赵先生，是我们非常忠实的一位听众，说明他非常认真的听完我们前半部分的节目。 是，好，下一位呢是，我们来连线到下一位是 方先生啊，方先生，三号线上的方先生。 我们三号线上没有这个方先生在这里哈，我们请导播给我们来看一看。 好，那其实呢，说到王金平哈，刚才我们讲到呢，他在这个立法院的院长的宝座上呢，其实已经是坐了14年。那这样一个新闻事件也是震撼了两岸三地。我们刚才讲，由于呢他并不是这个直选的立法委员，而是呢按政党的得票，所以呢他被马英九开除党籍，也就是意味着他会失去保持38年的立委的议席，也是会失落他稳坐14年的立法院长的宝座。 嗯，下面我们的接听到是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方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广东。 广东哈，您觉得说这一次马英九他这么做，铁腕对付王金平，他是输是赢？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输。 为什么？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就是说，王金平他在国民党里边在南瀛。这里边他都有一定的势力，有一定的影响。 嗯， 所以这样一个大人物，你马英九你要觉得他这个光说是应该整肃的话，那你应该先从舆论从下面按帮旧部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你不要自己，因为你是国民党主席，你一下子马上就开口表态，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就好像给人家有一个说他是有点说泄私愤这样的味道。 嗯， 因为这件事不管他怎么样，他王金平毕竟是你内部是同一个阵营里边的人，在里边有当然里边有派别的斗争，但是你不要自己亲自出马亲自操刀，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太急， 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整个。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手法不太对 啊？ 他这个手法太过强硬，不够这个巧妙。 对，就是说这个田毅不应该他自己出来操刀的。 嗯， 他可以在后面就是一步一步来做这个事，使人家看清楚，哦，是王清明错了，所以你最后你来操刀，人家就服。你一下子你这个事情还不是清楚的时候， 好，谢谢你，方先生。时间关系哈，我们听懂你的意思了。本来呢，马英九可以说是有的一手好棋，但是呢，他下的太急促，目前看起来这个手法并不是非常的高。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这个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你好， 哎，于先生，您来自哪里？ 啊？ 您来自哪里？您是哪里来的？ 我是湖南的。 湖南的于先生，您觉得说这次马英九把这个王金平这么一个手段来处理到他，您觉得他是输是赢呢？ 我认为初步是赢了。 怎么说？ 怎么说呢？因为，从他跟王金平的历史情况来看，王金平在他比较强势的时候是可以协助他和下心里，能够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当他在他弱势的时候一定成为他强烈的掣肘。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这种比较从名义上说是非常正当的一件事来处理王金平，对他来说应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同时他在处理王金平的时候也可以震慑和警告反马的阵营，他是这个马英九是可以控制住局面的，他仍然是老大。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 谢谢于先生。哎，言简意赅哈， 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尤其是在王金平被他干掉之后呢，不知道将来的他要核四议案会不会更加容易通过，也许就是目前马英九正在考虑的问题。 有人说这个马英九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现在没有连任压力，然后除去王金平，王金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哈。好，最后因为时间，我们接听到的是这个傅先生的电话。傅先生您好。 你好。 您来自哪里？ 哎， 您来自哪里？ 什么？ 您是哪里来的？ 我就是香港啊。 好，来自香港的傅先生哈，您怎么来看出这个马英九他这么一个手法是输是赢呢？他自己？ 我刚才有一个同事打电话了，已经问过我，他和王金平的他们两个人的内斗，谈不上谁输谁赢。 哦， 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我这是我个人看法，可能不一定对。 您说。 啊。马英九是政治上的侏儒，王金平是政治上的投机商，他是蓝绿通吃，所以呢，我说他没有什么输赢，最后他们两个人是狗咬狗，一嘴毛， 两败俱伤吗？ 对呀，他因为他对着国民党没有好处啊，他们这样搞的话，对他国民党没有好处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内斗才能有好处吗？民主这个民进党在那坐收渔利吗？他内斗能有好处吗？对不对？ 好， 所以我说呢，他没有输赢的问题。 好的， 他们只有是两败俱伤。 好，谢谢这个傅先生哈，来的香港，因为时间关系哈，不能听你说完。不过我们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国民党内部，这个马英九、王金平其实都是个输家，因为这个令到这个国民党这个内部是产生了一个分裂哈。好，那今天我们谈到说有关这个马英九开除王金平是铁腕的手法，有人平常说马英九一直都很软，这次竟然硬对王金平，很硬啊。好，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节目。